0.43美元，港汇指数104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延任一年的立法会就会在今个月复会了，议会来紧一年会怎样的情况？延谢伟俊， 不要望住九个月之后的选举咧，将自己咧表面只是做傀儡议员，背后咧原来有班更偏激人咧系主导咗你哋嘅立场，对于整个香港社会系冇好处。 议员陶谨申， 市民而家个心系激烈咗嘅，我觉得如果有权嘅中央，有权嘅特区政府，唔谂住同民众拉近啲距离，议员做咩都冇。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60分钟走遍世界。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确诊新冠肺炎。 So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I'm starting to feel good. I'll be back. I think I'll be back soon. 他们会接受隔离，并且宣布取消连串的竞选造势活动。事件对他的选情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查，推前诊断。 西杰，我呢身打扮够唔够 pro 啊？ 咩啊，瑞文，你今次系要登高啊，定搭棚咧吓？ 西杰，你真系严重落后于形势啊！你咁都睇唔出呢一个系雷达机械思路？ 我正正就系睇穿晒，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实行雷达及卫星系统全面睇， 而我就请嚟中大嘅陈景明博士倾下海洋微塑胶问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星期三咧就系、是、主持人啊林佩里咧。咁今日嘅題目咧就係語文診所啊！呢、這個題目開得好啊，叫診所，以為咧就係、是、醫學嘅診所，唔係呢個係語文嘅診所， 捉語病 係啊，教中文。咁我哋嘉賓咧就周月玲女士。咁周小姐咧、嗯、就喺教育界咧好耐噶啦，資深老師嚟嘅。周老，你介紹下。 好啊好啊，周老師咧就係喺名校教中文咧，教咗27年。 哇！係 啊係啊，所以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下啦。 五幾年教咯喎？ 五幾年？ 八幾年教？ 85年。 85年 開始教，係啊係啊。 揾阿周老師上嚟傾英文啦，啊傾中文啦，同埋講個語文診所嘅，就是、因為咧，我成日總係咧接觸到啲語文咧，中文咪好，英文又好嘅，令我聽到好唔舒服嘅。 係咩？ 係啊係啊，香港人啲中文程度嘅差咧、嗯，令我諗起咧就係、是、香港嘅中文教育一定係出咗問題。係 咩？ 係啦，咁所以就揾一個咧，從事咗中文教學咁多年嘅老師嚟。 傾下。 嗯，好啊好啊， 把下脈啊，幫香港， 唔好咁講，分享一下。 我舉個例啊，阿主管同埋周老師睇下同唔同意啊，就係而家個中文，香港最大嘅中文問題咧，就唔係話學生中文嘅水平低咁簡單，即係你個社會裏邊咧，梗係有啲人嘅語文能力差啲嘅。問題咧就係有好多人啲中文唔應該咁差嘅咧，都好差，包括咗咧香港政府嘅高官。 係啊係啊，呢、這個觀察力真係相當敏鋭。 唔使好敏锐都留意到啊！我今日啱出嚟嗰阵时咧，睇新闻，咁啊，听到我哋个教育局长咧杨润雄讲嘢，咁 教育局长喎，仲 教育局长啊，系啊，教育喎、啊，你谂下，佢就其实讲一个老师做错事嘅，咁嗰样嘢就唔系我哋今日讨论范围噶，但系佢个用字咧就系，佢嗰个老师，佢嘅意思即系话咧，嗰个老师咧唔系唔小心做错事嘅，佢系深思熟虑咁做错嘅。咁呢個好明顯啦，佢係將個心思熟慮同埋儲心積累啦， 用 錯 咗， 混淆咗。你心思熟慮咧係有個正面嘅含義喺度噶嘛？而家好多人好似唔明白咧，其實英文也好，中文都好咧，你唔係淨係字面解釋嘅，你個意思有個含義，正面與否噶嘛？另一個普遍例子，似乎突破呢個字，我成日聽新聞講嘅確診數字。突破十萬，呢個你話超過或者係聲譽咁都可以噶，而唔係突破。突破係有一個 褒義， 冇錯，係褒義冇錯噶， 褒義詞。 仲有咧一個咧經常錯嘅，就話咧，我覺得呢件事好驕傲啊，我好驕傲。咁啊，驕傲咧本來係曳嘢喎，即係個人感覺到驕傲啊嘛。點會覺得驕傲 咧？自豪同埋驕傲 係咯，你話覺得好光彩咁都唔係奇啊！你覺得好驕傲咧，就有啲那個啦，即唔係純正嘅廣東話用普通話都唔係咁講嘅。 以我理解嚇，以我理解，驕傲好多時就有兩種含義嘅，係啦，咁就要睇埋嗰個上文下理去判斷咯，係啊， 即係。我覺得咧，我好驕傲，因為我咧能夠喺呢個廣東廣西做主持人嘅，咁啊唔能夠覺得自己好驕傲噶嚇。 好似其實好多嘢咧，即係變咗習非勝事 啊。係係係，依家 用得多就係咁樣。 係啊， 例如熟悉。熟悉个识嗰个字啦， 系 嗰个写法就嚟，其实冇咗，真系知识嗰个识噶啦， 系咩？ 系 哦，知识嘅识冇咗呢个字啊？ 唔系，我嘅意思即系太多人咧用错咗嗰个字， 哦， 咁就变成咗个当咗好似 识嚟嘅识啊 字咁啊，系冇错，识嚟个识就啱噶嘛，咁就变咗系认识个识 嘅识， 冇错， 系 哦咁嘅嘢。 所以我谂呢个其实香港嗰个中文教育出咗咩问题咧，周老师？ 咁咪真係要診一診住啦。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經驗啦，就係香港嘅中文教學咧，就比較着重係考試啊。 考試。 咁咧就係好多小朋友或者係家長咧，就係我讀中文，我點樣為之讀得好咧？就係考試高分。 哦。 好啦，咁變咗咧，嗰啲學生咧就係、是、我就係熟咗嗰個課文入面嘅詞語，我考試嘅時候測驗嘅時候，我識填啲詞語，咁我攞到高分，我就學得好啦咁樣。咁變咗咧就係大部分嘅學生咧就係集中喺課本教嘅課文入面嘅詞語，課文之外嘅嘢咧，其實佢哋幾乎係唔識嘅。 係咩？ 係。 真系啊！ 真噶，我觉得呢件事系非常之恐怖嘅。咁仲有咧，就系、是、你知啦，一本书佢唔系教晒噶嘛，佢、只系拣其中入边一啲某一部分嘅课文。好啦，咁啲学生咧已经系净系集中喺嗰部分嘅课文，仲系有部分嘅学生连嗰啲课文都学得唔好。咁你谂下，就个情况就好糟糕啦。咁呢个系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嗰、那個語感啊，我哋香港嘅學生嗰個中文嘅語感係唔夠好嘅，即係話佢哋平時咧，因為而家打機多啦，講嘢唔多啦，變咗佢哋講廣東話嘅機會都唔係太多。 哦， 咁你嗰個語感咪唔得咯，即係同埋朗讀好少啊。 即係朗讀課文啊，睇書啊，啊睇書就更加少啦。 係啊，點解冇呢個熱情去睇書咧 嚇？點解冇熱情咧？嗱，第一就係、是香港嘅中文書咧，事實上係個種類唔夠多嘅、 哦， 尤其是小學生。所以咧，小學生咧嗱，尤其是嗰啲名校啦，叫做。咁咧就佢哋啲人咧係英文好好嘅，啲同學英文好好，中文唔好嘅。咁如果你問佢點解你英文咁好啊？睇英文書咯，佢哋係成間房全部都係擺英文書，中文書我諗十分一。原因他哋就话觉得中文书是很冇趣味，系、啦，咁、 哦、所以不睇， 唔睇，系、啦，就集中系睇英文书。咁你 家长都唔中意佢睇？ 家长唔系唔中意，家长其实都想佢哋睇中文书嘅、 嗯， 但系奈何咧就系、是，哎呀， 唔得，唔知点入手， 系啦，唔知点入手，因为啲细路仔觉得好闷，咁佢咪唔睇咯，除非你逼佢。咁、都會逼到嘅，點解咧？學校咧每年都要佢哋做一啲閱讀報告噶嘛。 係啊， 係啊。咁嗰啲小朋友咪就係讀嗰幾本閱讀報告嘅書。 哦、 好啦，睇完咧就寫完就算數。 就你抄我抄你啫，其實。 係啦，中學生又係啦，嗱、啊，小學生都乖乖地，可能真係會睇本書做。中學生，阿劉生你講得啱啦。抄嚟抄去，你抄我，我抄你，或者系上网吸啲落嚟咁样 key 上去，啊搞掂，咁啊交得啦。咁所以就香港嗰个中文阅读嘅风气系非常之薄弱啦。对中国文化嗰个认识啦，或者系嗰、那个 兴趣好奇。 好奇完全冇嘅， 咁啊睇報紙中好多中文報紙喎，香港有 而家啲人唔睇報紙噶嘛， 唔睇嘅， 係啊， 哇呢樣嘢牙煙喎，我哋嚇我哋寫專欄咪就喊冧喊冧冇人睇。 是啊，所以其實正話周老師提到個語感啦， 語感好緊要。 其實點樣可以教到語感嘅咧？我其實我覺得教中文啦，係好難嘅，即係比起教英文嚟講，因為英文咧可以教文法啊嘛。咁、但係語感係點樣教嘅咧、即係逢係牽涉到感呢個字啦，就唔係話真係可以喺個班房嘅灌輸到嘅嘢嚟 嘅。灌輸唔到嘅。 所以好多時而家出現咗嘅情況係咩咧？就係你寫完一句英文嘅句子咧、起碼你自己知道或者咧，有人判斷到咧，你嗰句句子咧係咪合乎文法嘅？ 係係係， 或者有啲嘢 有啲 analyze 嘅，有分析嘅。 係啊，但係你寫中文句子咧，我諗真係唔係好多人咧可以好肯定話呢句句子咧，可能包括個作者自己，係咪真係有冇問題嘅咧？ 係。 呢個係點樣教語感咧，老師？ 嗱，語感咧，我有少少心得可以分享嘅。咁就係譬如有啲嗱，中學生其實就難嘅。點解？因為中學生佢已經大過咗啦，你都唔知點樣去個底去打翻佢。 唔係，因為學習好多時就係咁啊。我嘅理解就係、你學嘢固然係難啦，但係更難嘅咧就係將學咗嘅嘢咧抌咗佢，即係英文上係 unlearn 啊。你 unlearn 好多時間係難過 learn 嘅。你中學生咧，其實做好多嘢都係嘅。如果你已經係咧有一啲陋習啦，或者有啲錯誤嘅觀念啦，係好難扭轉嘅。咁所以咧，其實係教小學生咧，由嗰陣時開始教咧，仲有效。 係啊，所以譬如小學生佢個語感唔好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嘅小學生嘅語感都唔好嘅中文。咁用咩方法咧？就譬如話。俾一啲好簡單嘅文章去朗讀， 我朗讀啊， 係朗讀， 哦， 係啦，咁就唔使多嘅，譬如你一日讀大概50字， 即係叫佢出嚟對住同學讀讀嗰啲文章出嚟， 唔使對同學， 哦， 要喺屋企讀， 哦，自己同自己讀， 係啦，自己同自己讀，係啦，自己聽。因為咧喺學校咧個課時有限啊，咁你係好難令到佢每一個小朋友都有機會出嚟讀書。咁所以咧，依個我建議咧，即家長可以做嘅依樣嘢， 會達到啲咩效果咧？ 好好嘅嗱，佢每一日讀50字咁樣啦。咁第一，佢依個50字入邊有啲詞語噶嘛，咁佢就要學嗰啲詞語啦。佢可能唔識噶嘛，咁要學個讀音啦，同埋要學個解釋。咁佢唔識，佢要問啊，依個字點解啊？譬如話貴族咁樣啦嚇，咩叫貴族咧？係咪？咁佢要明白個意思。咁第二咧就係佢成篇嘢要明白咗，佢先會讀得好聽噶嘛。咁其實佢讀讀下，佢都會知道啊，點為之好聽咧？點為之唔好聽咧？咁佢就會知道哦，原來我明白咗嗰50字之後咧，我就會讀得好聽啦。如果我唔明嘅話咧，我係讀得唔好聽，我唔知喺入邊講乜。 當然啦，係。咁有冇規定 边五十字呢 冇所谓嘅。 啊，边喺报纸报章度攞五十字出嚟 都得嘅，系啦。咁但系我可以咁样讲，就系话小朋友，因为中学生同小学生唔一样。小学生咧，你真系要俾啲文章佢，嗰啲嗰五十字咧系得意嘅。 嗯， 佢见到嗱，第一啲字要大只。喂，嗱，我讲俾你听，好多大人咧就用翻自己嘅眼光去睇细路仔。 系 啊，呢啲字你睇到噶啦，但系唔系嘅。原来小朋友咧，佢会见到呢啲字咁细粒，佢会觉得唔开心嘅小朋友。 哦， 系啊，所以你一定要俾啲字系比较大只啦，有图画嘅， 有图画添。 系啦，咁然后咧就系啲内容要得意嘅，咁佢就会有兴趣每一日同你读一篇。兩篇，咁唔使心急嘅，我就覺得你每一日能夠讀到一篇，哇！你真係 唔使背， 唔使背，你背咧你又嚇親個小朋友啦，哇！你叫佢背書， 啊！我哋細個嗰時就背喎，陰公啊！ 所以你嘅中文會咁好咯，係咪？ 要背喎， 可能係講緊唔同嘅效果。 係嘛？ 係啊，而家純粹就培養個語感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哦，咁而家仲有冇作文堂咧？ 有的 作文堂啊，我点解咁问呢？我叫啲同学咧，交故事大纲嚟嘅时候咧，我教紧大学嘅编剧啊，咁啊，佢咧教十几年噶啦，佢哋通常都问我哋，阿 Sir， 你究竟要我写几多字啊？佢好注重写几多字， 系啊，功课啊嘛咧，呢个 系啊，咁我话写几多字唔系最重要，系写。写乜嘢出嚟系最重要，个内容系最重要。你一百字写得到出嚟，我就话你叻；你一千字写出嚟，未必系叻噶。 啱，讲得啱。 咁佢咧，佢话咁你都定嘅日定嘅字数嘅，你唔定嘅字数，我唔知点写。咁啊嗱，作文咧我就知道一定要字数。 系。 第二咧，个作文咧一定要知道佢系个内容系乜嘢。 系。 咁啊，以前咧我哋。老师教咧就起承转结咧，而家咧冇章法噶，任佢点样中意点写就点写，咁啊佢又问清楚咧，你要点样写咧？你要一幕剧一幕剧写咧，定一场场写咧，定系一个故事写咧？咁我话最紧要你表达到你个意思出嚟就系 O K 噶咯，我理得你点写，即系变咗咧系。写作文呢就写个故事大纲，佢都要有个规范，有清清楚楚呢佢係你要几多字，要点写个内容，佢只识写。 係呀。 咁我所以我就请教周老师，究竟点解啲学生会变成咁呢？啲大学生嚟㗎喎。 哦，因为我哋嘅教育，我哋嘅考试制度係要求，譬如话考文凭试。咁有三个作文题目 ，DSE 啊， 系啦 ，DSE 咁咧就系啲老师，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训练机器嚟嘅。点解咧？嗱，一见到个题目，咁你就话俾个学生听，嗱个题目个重点系乜嘢？咁咧我哋点样写个大纲？个大意系乜嘢？系啦，即系个立意啊，个中心思想系乜嘢？ 中心思想 系 咩？ 系啦，咁你系一套公式嚟噶嘛？咁你照住呢个公式咧，咁你就文凭试你就攞到高分啦。 系系系， 所以。每個學生 都唔知幾多啲天師就咁樣教，好機械咁樣 教，係 好機械嘅。 不過正話次官講嗰啲嘢咧，我覺得個問題牽涉到個問題嘅，其實唔係淨係語言嘅問題嘅，就係啲學生咧係好驚咧係運用自己個判斷同埋想像力嘅，所以你最好咧就俾曬越多規範佢咧越好，佢跟住嚟做啫嘛。咁但係關於個中文寫作咧，我成日自己有個睇法嘅，我覺得呢個其實唔單止係中文寫作，英文寫作都係嘅，有一個好大嘅缺失係咩咧？就係譬如英文寫作咧，佢揾一啲咧其實係好熟悉文法嘅人去教英文寫作，呢個係錯嘅。 係 即係等於你，如果你教人游水咁咧，你嗰個教練本身要識得游水噶嘛，一定係要嘅。佢唔係淨係知道啊嗰個落水嘅時候咧，理論上咧會有啲咩感覺啊，水嘅温度啊，諸如此類。即係其實教寫作都係寫作係一個技能嚟嘅， 係 應該揾一個咧寫作嘅人。 是 即係呢個人咧，無論係一個專業嘅作家也好，或者佢係習慣咗咧，係透過寫作咧係達到一啲目的嘅人，即係佢係做嗰樣嘢叻嘅人啊嘛。咁但係英文起碼咧就唔係咧，英文係 嗰個老師可能本身當然啦，佢文法係好有認識啦、但佢本身唔係寫嘢嘅， 係 佢、連一封寫個情信而令到有自己有老婆，都未試過。咁你點可能咧係可以即係感染到個學生寫作嗰個樂趣？ 完全對，完全我完全同意，係、 因為咧，其實我諗都有少少係咁樣。 即係咧，我哋教編劇咧，你一定要做編劇先， 冇錯。 你係識編劇，你先教到編劇噶嘛？你自己都未編過劇 本嘅， 你都未編過劇， 係啊？ 你點樣？你識曬嗰啲理論冇用， 都冇用噶。你咁分析一套電影都冇用 嘅、啊。 其實而家中文嘅教學，尤其是考文憑試嘅時候咧，個訓練啊，完全係依個問題。 嗯、 我諗下，十個老師入面有五個老師未必寫作係好出色。 嗯、 正如頭先阿林生所講，嗰啲老師係用寫作嚟達到啲目的、 嗯， 大部分都唔係，咁、所以佢哋自己都係識得用嗰個方法去訓練啲學生，嗯、即係考試嘅方法訓練啲學生攞分， 教佢點考試， 係教佢點考試，而唔係教佢點樣寫作。嗯 兩回事其實真係兩回事。 哦、 因為咧，你譬如專業寫作人咧，你有一個咧所謂叫讀者意識啊、 嗯， 你知道咧，你係寫啲嘢係俾人睇嘅。 係係 係。呢樣嘢已經好重要嘅。如果你唔係一個專業寫作人咧，你就未必有咁嘅意識。你點都唔會令到學生咧係注意到嗰樣嘢。你寫嘢唔係淨係出嚟嘅係滿足自己嘅，最緊要係達到溝通嘅目的。 係啊，呢、這個啱啦。我咧應該請你哋嚟幫手講一堂同佢哋編劇課。因为他们呢我们讲你这句说话呢在编剧课叫入场欲望。 入场欲望、要刺激他们的入场欲望。 你要看完之后呢你写完个大纲之后呢你入场的。你不入场呢根本就不用你写。就这样你写。是吧一阵呢我们再谈一下时间呢差不多那么要播首歌先。 好。 那这首歌呢叫知否知否。郁可唯和胡夏唱的。那么大家听完歌之后咧，新闻报道啊。 一朝花开半柳，寻香无觅庭空。朝霞伴日晖，风雨捉不透。 一人共唱消瘦，太高冰泪难流。锦书送罢莫回首，无语碎可口。 花言一树风骤，有谁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去到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一杯红酒。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去到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是绿肥红瘦。 锦书送罢莫回首，无语 肺炎好可能是焦点，特别是总统特朗普确诊，彭斯又是白宫抗疫工作小组负责人，他要向外界就政府的防疫工作辩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197点，升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05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6.01，瑞士法郎0.917，加元1.328。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21美元，卖出1,887.1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晚上8点，台风灿鸿集结喺鹿儿岛嘅东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北部至日本九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早晚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恩慈，香港人在这几十年来都可以说经过很多大风浪。所谓香港精神就是面对这些风浪，我们不怕困难，我们亦都有信心可以克服种种风浪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不想辛苦赚回来的钱被人偷晒，那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和动态警报功能，还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早前，美国急于推动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关系正常化，先后有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建交，为中东地区带来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上述三国建交后急忙达成的协议，表面上是为和平，但是只要细心看协议的内容，更多的是联盟而不是协议，完全是针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即是伊朗和他的盟友而来。如果特朗普连任4年，这个协议将会进一步增强以色列的势力，削弱巴勒斯坦人争取自由和建国的可能。作为逊尼派大阿哥的沙地阿拉伯，相信今次在背后出了不少力，目的是要对抗中东地区的什叶派力量。有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强势军事支援，海湾地区的逊尼派就可以大力镇压国内和区内的敌对势力，以及对付民主阵营的威胁，从中可收巩固皇权之效。如是者，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新关系恐怕不是朝向地区和平的发展，反之令区内逊尼派和什叶派更壁垒分明，再没有化干戈的余地。阿拉伯民主亦都相信无望，一切以利益挂帅。 可悲的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虽然同属逊尼派，但是因为利益关系被逊尼派兄弟牺牲，大家不再说巴人建国。这个议题不单止从国际谈判中被抹走，在中东地区也不再是个值得讨论的议题。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间中仲有啲不明源头嘅本地个案啊，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梁子超 确保咗所有嘅条件系被有效遵守。如果有需要嘅，我谂系要执法。大家真系要收拾个假期后边嘅心情，避免不必要嘅社交活动，要有个决心，唔付出个努力，个疫情系冇可能被控制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三呢的題目呢就是語文診所就怎樣教中文，就林佩里主持啦。今天的嘉賓呢就是周月玲女士和小弟劉天慈。Perry， 剛才呢第一節呢開得很好啦，第二節呢我們講到即是如何教中文。 是的，這個我都疑惑，因為呢我已經冇喺校園裏邊學中文好耐啦，但我咧就從來冇停止過學中文嘅。咁但係我所以我想問下老師嘅就係、是，其實而家係點樣教中文嘅咧？係咪其實個重點都係喺要訓練個學生喺公開試攞到好成績為主咧？ 絕對是的、尤其是在高中的階段啊，咁就係、是中四、中五、中六。都不用想了，没其他事可以想的了就是全力呢就去催谷个考试。咁、呢就所有的上堂啦、习作啦都是用考试为主的、就是以考试为主的。 考个 DSE 这个合格同埋攞高分。 攞係啦，佢最少要攞三啦，係咪、跟住然后就攞五星星啦。 哇，呢、這个最高 嘅。因为人都知道呢喺DSE里面中文呢科系最难㗎。 最难嘅。 要死亡 之卷 喎。 係啊。 所以想象到嗰个压力来自各方面嘅。 係啦、 学校。 是 家長、 家長、 學生自己啦，當然 係啦。咁、因為咧文憑試咧有四份卷啊嘛，咁第一份咧就係閱讀理解啦、第二份卷就係作文啦，第三份 作文有冇限字數咧？ 有嘅，佢最少。我唔記得係六百定八百，係啦，但係咧， 怪得啲人啲學生問過幾多字數啊？ 係啊， 咁咧就係最如果你寫六百字，其實根本就唔合格噶啦，基本上一定要八百字，或者最好咧就係一千。係 有冇規定？用文言文寫定係白話文寫？ 我都冇人用。 以前咧就文言文咧就四百字， 係係 係啦，白話文咧就六百字咁嘅。但係咧基本上冇人寫文言 文 啦。 啊，我嗰時考試就做寫文言文嘅喎， 另一個時代啦， 寫 係 另一個時代 啦， 另一個時代啦， 一定係文言文嘅。 好犀利！ 全班咧三分之二嘅同學都係寫文言文嘅。 我想现在要的学生呢写五十字文言文 都难真的。 几乎是没 可 能。 可能 啊、看得明都不容易啊现在 的学生。 是啊。这样。第三项是什么呢、 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讲说话啦。讲说话那份卷呢就是基本就是一个小组讨论来的。小组讨论呢就五个人一起啦。然后就两个老师就做个评判。给一个题目。五個人，咁開頭嘅時候咧，就每人一分鐘做一個個人短 講，現場嘅， 現場嘅。 冇預備嘅。 有十分鐘預備時間，咁、然後咧就十分鐘預備時間之後咧，就五個同學就每人輪住做一分，每個人一分鐘嘅個人發言。發言完之後咧，就係、五個人就互相討論啦、就根據嗰個題目。 邊個帶領啊？ 冇噶，自己嚟噶啦，冇话边个啊？ 唔识嘅， 唔识嘅，五个人都唔识嘅。 咁好啲好霸道嗰啲，咪可以抢住嚟讲咯。 如果佢太霸道咧， 有冇评判嘅咧？ 有嘅，咁、那个两个老师就会会扣佢分嘅、因为你霸占咗个发言啊嘛。 美国总统选举点解唔学呢个模式咧？ 系啱啊！ 咁呢、个讲说话呢个咧，占整体嘅几多分数啊，老师？ 十幾分咁樣， 十幾分， 我唔知有冇記錯。 十幾個分，係啊，佢成份卷就100分， 一百分 ，OK， 係啦，咁佔分數嘅比例我唔係好記得， 係 啊， 係啊，哦，係啊，咁啊，跟住第四項咧， 第四項咧就係一個聆聽加實用文嘅寫作。咁咩叫聆聽加實用文嘅寫作咧？就係佢先聽一段説話先，咁然後咧就係做一啲題目，就係根據你聽到嘅嘢去答題目。咁係啦，咁然後咧就再寫一篇實用文。咁嗰個實用文咧就係個題目咧好仔細嘅，係啦，就譬如講依間學校要舉行一個咩活動啦，咁而家咧有兩個活動咧係俾你揀嘅，咁咧嚟揀依個活動咧有啲咁嘅好處，揀依個活動咧揀另一個活動咧有咁嘅好處，咁就要你寫個對比，咁你最後係贊成用邊個活動咧？點解咧？咁樣，咁但係其實佢所有嘅理據啊，全部都喺曬嗰個聆聽入邊，你可以 俾曬你㗎啦。 係啦，咁你要聽 夠唔夠收到？ 係啦，咁然後就將佢組織嗰篇文章，然後寫翻出嚟。 我哋近時咧有應用文嘅。即係要寫啲告示啊，或者寫封信啊，或者係寫個申請表啊，或者 係 啊求職信啊之類。而家仲有冇呢個應用文咧？ 而家咧就唔係咁簡單係啊告示啦，因為咧佢嗰個實用文嘅寫作咧要1000字嘅。 一千字啊？ 係啦，咁所以咧通常咧就係一係就投訴信啦，一係咧就係嗰個咩報告啦，係啦，一係就 可能情書都會嘅。 情書就冇試過，冇試過係啦。通常就係譬如要你寫一篇文章喺校刊嗰度登出嚟嘅，咁你要點樣寫啊嗰啲咁樣咯。 所以要實用嘅。 是啦，就是要实用的。 咁其實就進步咗嘅喎，呢個考試。 但我就咁聽咧，佢其實呢個都好形式化嘅，即係話咧，你要好了解，其實所有考試都是一個遊戲嚟嘅，你要好了解嗰啲遊戲規則，先至可以係攞到高分數。 係啊， 即係譬如我就咁去考呢個試嘅，我都冇信心考得好。 我都係， 係啊，咪試過有啲老師即係教中文嘅老師啦，職場。自己做一次咧，根本都好低分嘅， 系 啊， 即唔系咁容易做到。咁你教嗰时系要教佢点样样攞到高分？ 系啦，点样攞到高分咧？嗱，譬如好似作文，作文咧就系、你要根据佢嘅题目，你要点到晒佢要求你有嘅嘢，点到晒佢要求有嘅嘢，一。每個部分都不可以少，少一個部分會扣很多分。 哦， 係啊，所以咧作文題目咧係好緊要嘅。所以點解劉生話你嗰啲學編劇嘅同學成日都問你應該點寫啊？ 係係 係啦，個題目應該 因為佢哋咁訓練出嚟㗎嘛。 哦，原來佢訓練出嚟係咁樣嘅。 係啊， 呢個唔單止佢係會咁樣，即係淨係喺個班房或者考試咁。佢畢業之後去到職場。去到個社會，佢咪又係咁樣咯？ 係啊，就係咁嘅啫，即係一個部每個部分都要齊曬。 哦，咁啊自由俾個自由選擇，佢自由諗嘅創作，佢唔識嘅咯喎， 幾乎冇啊， 幾乎冇 嘅， 幾乎冇啊！你一定要按照佢嘅題目去寫噶嘛，係啊。 即你教嗰时候都系要教佢哋认识到呢个分析力 个规则，个规则系点样？点样操卷？系啊， 系啊。所以咧，而家高中嘅语文教学咧，其实就系一个试卷嘅操练咯。系啊，唔使谂噶啦。 系啊， 唔使谂啊，就系一篇阅读理解。 咁呢个同清朝八股文有乜分别啊？ 有。 有啊， 仲衰 都系操练。咁近呢两年就有翻泛文啦，系啦，咁 曾經有一段時間就冇泛民嘅，嘅嗰陣時咧就仲艱難啦，因為你冇泛民咧，咁你係天馬行空，係咪？ 嗯， 即係你中文有時我哋中文老師都好難嘅，點解咧？你冇嘢要考噶嘛，即係你冇一啲課文要考嘅，咁我用咩課文去考去教咧？好多時除咗教科書入邊啲課文之外咧，咁我嘅方法咧就係、是。我同啲學生做閱讀理解之後咧，我就盡量揀一啲個教材比較好、內容比較好、寫得好出色嘅做閱讀理解嘅教材啦。咁然個閱材啊，咁然後咧教即係叫佢哋做咗之後咧，我就調翻轉頭咧，我就好仔細去分析依篇閱讀理解依篇文章，佢嘅優點喺邊度，我哋點樣去欣賞佢？咁因為學生做過啦嘛，佢做過之後，佢有少少理解，然後再去深入去分析，咁就對佢哋嘅反而有得益。 係， 即係引動佢哋嘅分析力。 係啦， 即係知道一篇文點樣睇法，點樣睇嘅。 係啦， 哦，呢個咧以前咧我哋最中意咧就係呢類考試。点解咧？唔使读书啊嘛！ 系啊系啊！ 你识分析，你识体会就 O K 噶啦。 系而家相反啊， 而家相反 系啊 系啊！ 喺嗰个语文教育嚟讲咧，即系中英文嘅语文教育咧，有两个大嘅议题嘅。 嗯， 英文嗰个咧就系、是、应唔应该重视文法？ 嗯， 教文法嗰样 唔好错文法。 系啦， 初文分就划掉两划。 系啦，即系你教文法啦，因为系主要着重喺嗰个语文喺日常生活嘅应用。 系 啊，咁啊证实咗其实语文教文法系重要嘅。咁中文嚟讲咧，佢个成个争论咧就系究竟个背诵啊，喺嗰个教中文里边应该扮演个咩角色咧？咁听下两位意见啦。 有冇背诵咧？ 而家都有嘅，尤其是小學同埋初中嘅階段，我覺得背誦係好重要嘅， 好重要， 好重要啊！因為嗱，你我哋可以去諗翻轉頭，我哋點樣先可以背到一段文字出嚟啊？我哋首先要理解啦，係咪？咁然後咧，佢一篇文章可能譬如話一百字嘅好，咁佢入邊都有唔同嘅層次噶嘛，一百字入邊係有唔同嘅層次。咁我要分咗佢嘅層次，明白咗，我先背到出嚟噶。 系 咁，於是喺背誦嘅過程入邊，啲同學佢就要自己第一，佢要明白咗先啦；第二，佢要分咗個層次啫。 系 第三要欣賞啦，唔好講欣賞啦，你起碼要明白同埋分咗個層次。咁呢個其實對語文教學嚟講，都係已經係一個訓練啦。 係 咪啊？ 但係呢個理想喎，老師，因為咧，其實如果聽你咁講咧，你其實要要求嗰個學生咧做多咗嘢。因为咧，牵涉到理解嘅层次，欣赏嘅层次系仲高添。但系如果好多学生点解咧，佢当背诵咧系一个功课咧，佢死背啊， 系啊， 佢唔需要明嗰样嘢都可以背得出嚟噶嘛，当然好辛苦啦， 辛苦， 亦都令到佢咧系即系讨厌中文嗰样嘢，佢以为中文就系咁，即系好似食药咁啊， 系。 但系问题最惨就系啲技术上系做到嘅。所以好多學生咧就冇老師最後講嗰樣嘢，佢理解咗嗰樣嘢， 而 係生吞活剝咁死記，然後背 翻。呢個惹起我咧，諗起嗰時細個讀書，讀 Form One 咧第一課《岳飛自憑舉》就已經要背啦。 你有冇理解咗先背啊？ 咁啊要我咧就好似你咁樣講， 死背， 好似唔係就係要理解，唔理解咧根本就都唔入腦啊！啲字句咧就諗唔到。谂唔到点解咧？谂唔到佢主题咧，就唔识背嘅，背唔到嘅，好多筹都背唔到。但系如果你理解咗，你知佢嘅讲系讲乜嘢，同埋佢里边你逢系文章一定有暗藏嘅意思喺度嘅，有啲潜台词喺度嘅。咁你知道咗原来佢系暗中系讲紧啲嘢嘅，个作者喺嗰阵时咧个社会系唔俾佢。坦白有碗講碗有碟講碟，於是佢借個文章咧就抒發佢自己裏頭嘅用意，咁咧就容易背啦。 哇！這個好比較高層次喎、 啊，一定要識呢、這個方文嗰時我就已經識噶啦。而家咧，我有日嗰個同學打你問我，佢話阿 Sir 做乜嘢要咁暗晦啊？去講一啲問題咧咁。点解唔直接讲晒出嚟？有碗讲碗，有碟讲碟咪算咯。 呢個已經係比較叻嘅學生啦， 係叻學生， 暗悔係咯。 佢做乜要咁暗悔咧？我話如果唔暗悔咧，近時咧冇C六二嘅啦喎，冇富比慶嘅啦喎。咁佢話咩叫富比慶啊？哇！原來佢唔識富比慶，佢大學生嚟喎。原來而家係讀冇讀富比慶啊，冇講富比慶。咁我話，唉，咁啊都唔知點解你聽。是解不到 的、所以 我分享一點就是其實作為一個老師、是有一個責任就要教學生背書 是啊 咁好多人咧就認為背書咪背書咯，睇一段文字俾你，你背啦咁樣。但係唔係嘅，其實咧老師咧係個責任，首先要令到佢明白，第二咧就係幫佢拆啊。即係點樣整個層次出嚟？ 係拆出嚟， 拆咗之後 拆解， 係啦。咁譬如我通常咧就同啲學生講，你中文一段入邊咧係好多個句號噶嘛。其實一個句號咧就係一個層次嘅意思嚟噶，好多時係啦。咁你就要睇個句號，一個句號，一個句號，一個句號咁去分，咁就容易去拆到出嚟咯。容易拆到出嚟咧，佢咪容易背咯。 啲學生唔中意背書啊。其實我想不是純粹的一個學習問題，有文化的、含義在這裡、即是說你背書這件事在整個社會整個文化來說都是一件都是不好的事、譬如說這個人呢只不過在背書不是說自己的事，又或者是背誦好像是沒有自己的事，人家的事 要背，你 變成了一個傳聲筒啊、機器啊、 應聲蟲 啊，諸如此類，即係呢啲嘢咧，都唔係而家好似一啲政治正確啊，或者係社會啊，會係推崇嘅嘢。即係尤其是而家個社會咁強調嘅嗰個人嘅自主啊、自由啊，呢啲嘢會拉到嗰個自由嗰個嚟講嘅喎。咁所以我諗呢個係其實都會有阻力嘅教背誦。 會㗎，會㗎，有 家長都唔中意。 係啊，啲家長直情會話：你做乜要我個仔背咁多書啊？尤其是中一、中二嗰啲家長嚇，咁佢就會直情會去校長度投訴。係啦， 投訴個老師啊？ 嚇！投訴點解你間學校即係你個中文科？要我个仔要背咁多嘢噶，点背啊咁难咁样，咁所以呢个系正如阿林生头先所讲，系即系社会上对背诵呢样嘢咧，系喺一个好贬义，系啦。咁其实我觉得作为语文教学嚟讲咧，背诵朗读系必须嘅， 系啊， 系必须嘅，真系冇办法。 而且中文咧好多系韵文嚟嘅，有韵嘅文章。其實咧，詩詞歌賦啊嗰啲咧，唔背咧係你個損失嚟嘅，因為佢本身好 優美、 好夾口型啊， 同埋好聽啊， 係好聽啊， 啊 以前咧呢、這個有朗誦比賽喎，而家仲冇呢？ 而家仲有嘅，而家仲有嘅。咁、但係而家個朗誦比賽，我就覺得啲學生未必對嗰個仲裁啊，佢嘅欣賞。即係我成日覺得你朗誦最緊要係咩咧？朗誦嘅人係能夠欣賞到入邊嗰個美啊嘛，係咪？ 係 咪？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咧，啲學生參加朗誦嘅同學咧，佢未必好欣賞到入邊嘅美，佢只不過係一個形似，我去朗讀咗依邊仲裁出嚟， 係一個表演咁， 係一個表演， 係表演啊，係冇錯，表演嚟嘅， 就唔係一個欣賞， 唔係欣賞。咁啊呢個咧，講起咧就越嚟越多嘢噶啦，咁啊，我哋咧時間咧就要又要播只歌啦，所以咧啱啱講到最興嘅時候咧，就係、是、多數呢啲阻滯嘅，唔知點解。 但呢、這個呢只歌都係文學作品嚟嘅， 係咩？呢、這個清平調啊， 係啊， 這個、呢個咧係一個詞牌嚟嘅，咁啊王菲、鄧麗君咧所唱嘅，咁啊聽完只歌之後新聞報導，咁啊仲有半小時。之后呢就要请教周老师关于 怎样学好中文， 是啊，怎样学好中文呢？ 想要看月下风雨。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黄竹坑深湾道一个地盘男工人被墙压住，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下午约两点，地盘有墙身倒冧，压住一名男工人。消防到场将他救出，他当时已经陷入昏迷，送往玛丽医院抢救，最终不治。劳工处发言人说，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调查，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地盘内进行墙壁钻孔和打凿工作，直至劳工处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有報道指，政府抗疫專家組成員之一，現年66歲，曾任世衛衛生安全助理總幹事、港大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福田敬義不獲續約，預料明年底完成5年合約之後會離開。港大回覆查詢說，鑑於個人私隱，不會評論個別個案，表示大學的退休年齡是60歲，教授屆滿退休年齡之後獲得延任，特別是超過65歲之後獲延任的，都是學術成就非常卓越和突出的特殊個案。發言人說，港大在人事聘任決定是以個人學術成就和符合大學發展需要為基本準則，國籍並非考慮因素。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9宗屬本地感染，是上個月15日以來最多，其中3宗源頭不明，包括葵涌石蔭路殘疾人士院舍國寶之家一名57歲男院友，院舍另外有2人初步確診，30多名院友和6名職員要檢疫。另一宗源頭不明個案，患者是19歲浸會大學男學生，上月底曾經翻學，他的17歲家人亦都確診，就讀將軍澳加密主恩中學。另外3名在旺角不同藥房工作的男子亦都確診，他們分別在西洋菜街、龍城中西大藥房、豉油街大華藥房以及亞加老街、龍城中西藥房工作。衛生防護中心表示，3人在工作上有接觸，有時會到其他藥房借用貨物。一名女子去年12月在旺角以水樽掟向警車，早前承認一項企圖刑事損壞罪，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辯方形容27歲被告的感化和社會服務令報告正面，建議判處80小時社會服務令。報告亦提及被告經接受精神科服務之後，學識如何處理自己的怒氣和衝動，亦都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真誠悔意。主任裁判官接納感化官的建議，作出相關判刑。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8,210點，升4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05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98，瑞士法郎0.917，加元1.328，英磅對美元1.292，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6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7.41美元，賣出1,888.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早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味。 李娜的性格呢比较直爽，她说我是一只刺猬，刺猬受惊的时候就只会去反击。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他有一场比赛呢先输了一个很大比赛，他6-0添就输了、哦、江山他老公就走下来跟他说，因为做教练嘛，他闹到飞起，你看不下去不要看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三点中国点点点。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讲到对后世的政治法律实践有最深远影响，对西方各国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起到最大作用的著作，莫过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美国独立战争当中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法国大革命当中的人权宣言，都深受这部巨著影响。这部著作被后世认为是社会学、政治学和比较法学的创始论述。 孟德斯鸠自然写作《论法的精神》费时20年，全书分上下两册，共6卷，31章，篇幅浩大，内容丰富。他以政治、法律为中心，广涉经济、社会、宗教、伦理、历史、地理等方面，是一部法学的百科全书。书名看似十分之严肃无趣，其实内容中横古今，与东西方不同世界的丰富事例充满想象，文笔优雅轻快，饶富趣味。孟德斯鸠出生于1689年 ,1755 年逝世，是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亦都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同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论法的精神问世百多年，东方仍然未有出现专制这个词。直到1876年，日本人何礼之根据英译本将论法的精神翻译成日文，书名叫《万世真理》，首先将 despotism 译成专制主义，先至有专制这个汉字词汇。1902年，中国人张湘文、程炳熙根据日译本翻译出版《万法真理》。1909年，严复再译改用《法义》这个书名。 论法的精神最重要的论点是认为法治对每个国家至关重要，而保证法治的手段是三权分立，即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三者相互制约，权力均衡。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法义》，作者孟德斯鸠，译者严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乌拉圭， 仲有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乌拉圭可以讲是南美洲最先进同发达的国家之一， 首都蒙特维多更加被誉为迷你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啊！ 旅游自由人 Albia 都由这两个地方，除了了解当地风土人情，更加想认识当地的历史故事，今个星期慢慢同大家分享。 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我谂答错咗起码4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仲有四个字到。星期三咧就系、是、林佩里主持咧，有今日请到嘉宾咧就是、周月玲老师。咁、嗯、今次咧。 嗯， 就讲到主题咯， 讲到主题噶，我哋话学中文啊嘛， 点学中文 系啊？点学中文好噶，老师？ 首先要中意啦，要中意、嗯。 但系呢个好难啊！你要佢中意一样嘢咧，呢、這个其实可能真系最难嘅一样嘢。 系啦，嗱、嗯，我有少少经验啊，咁、嗯、咧就有一个小朋友，佢、嗯、就好懒散嘅学中文，直情难到咩程度咧？佢嗰阵时系小学一年班啦。咁佢唔肯寫字嘅，咁、要用咩唔肯寫字？咁要用咩方法先能夠去令到佢認字同埋寫字呢？就要買啲卡仔，係、啦，然後買啲卡仔咧就係話啊，你喺個卡仔度寫個生字喺度，然後就叫佢自己做本書。 哦， 係啦，咁佢小朋友佢就會覺得好得意啦。哦，我咧就自己喺個卡紙上面寫寫字、寫詞語，然後咧就將嗰啲卡仔咧係搭成一搭。啊，依本就係我嘅書啦。咁佢就會覺得好開心啦。咁跟住咧就係、是、都唔係好得啊，即係咁樣用依個方法氹下氹下。後嚟咧就係一個好關鍵性嘅轉變咧，就係佢嘅爸爸媽媽咧就係帶佢去北京玩咗一次。咁、去咗北京之後咧。佢就認識到哦，原來依個咧就係中國啦、啊，中國咧就係用中文嘅喎、哦。咁咧佢就覺得啊，佢好中意北京嘅風景啦，中、意北京嘅名勝啦。咁、於是咧，佢就對中文就真係產生興趣啦。 就咁嘅樣誒，佢 就引起係啦。 咁咩學障咧？佢嗰陣時唔中意。 佢我覺得佢有。啲嘅嗰個讀寫障礙嗰啲嘅，因為佢認字啊同埋寫字都有困難，所以佢一年班嘅時候真係要即係、就是、一張張字卡，即係咁樣佢先至可以認到啲字，同埋佢有興趣去睇、如果你一本書，所以頭先我咪話啲大人嚇、我哋好多大人咧就覺得劈一沓嘢俾佢，你讀啊細路仔咁樣，但係有啲細路仔係唔得嘅。 係啊，佢有學障嘅， 係啊學障 唔得嘅。你讀書係點樣咧？ 正話我一陣答埋自己嘅問題。不過正話老師提嗰個例子咧，其實帶出咗一個嗰所謂語文環境啊， 係語文環境， 學語文嗰個重要， 要中意依樣嘢。 其實呢個屢見不鮮嘅就係、是、啦，譬如要學英文學得好， 係 你而家有啲人咧就去咗外國之後， 係 美國、 澳 洲、加拿大 啊， 突然間啲英文好起上 嚟， 點解咧？唔係話佢突然之間變成咗好勤力咁去學英文啊，而係英文同佢個關係。唔同咗， 冇錯。 突然間變咗咧，好密切，好親切嚇。有好多外國人，譬如嚟香港話要學廣東話咁咧，問我啲咩方法可以好快學到廣東話。我最有效嘅學廣東話方法，其實等於咧學好多外語最有效方法就係你問一個當地嘅人做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係啊，冇錯。係啊，呢、這個咧講好多人都咁樣做到啫。 係啊，係啊。唔係話你學咗當地嘅語言先至揾當地嘅人做男女朋友，而係你要揾咗 先至學， 先至學。 係， 咁你逼住嘅交談啊，談情説愛就用嗰啲語言啦。 係啊，嗱，我即係周老師就係中文老師啦。我自己嘅中文老師咧，對我嚟講最有用嘅中文老師咧，就唔係喺學校教中文嗰啲老師嚟。 係咩咧？ 即係我同啲老師又冇咩緣分嘅。 哦 ，OK。 我嗰啲中文老師咧。其實我都寫過本書，就叫《我的中文老師》嘅。有七至八個啊，中文嘅作家，張愛玲啊，曹雪芹啊，錢鍾書啊，林語堂啊嗰啲。其實咧，我覺得其實最有效嘅學中文嘅方法咧，即係老師就係講個語感啊嘛。你要培養個語感咧，必須要多睇。但係咧，唔係淨係多睇喎。你其實都要睇最好嘅、你既然個語文環境咁重要嘅、最慘嘅就係香港其實提供咗一個好差嘅學中文嘅語文環境。佢嗰個中文嘅語文環境咧係受到高度污染嘅、你可以接觸到好多中文，每一日無論係網上嘅、或者咧喺個街道嘅市場上嘅廣告嘅資訊，甚至係好多專欄作者，佢哋嗰啲中文咧其實都污染緊你，或者係好明顯係錯嘅。 啱啊！ 即係譬如 用錯字啊，用錯字。 我哋個教育局長咁樣，你個深思熟慮同埋處心積慮都未分到嘅，咁你點樣會學到好嘅中文呢？所以話，其實而家喺香港咁嘅環境底下咧，你要抽時間出嚟閱讀啦， 唔單止抽時間，你要聚精會神，最難係聚精會神，因為而家好多嗰啲商人咧，其實係攞緊你個注意力噶嘛，所以有人話呢個係一個所謂注意力經濟啊嘛 ，attention economy 啊嘛。你如果話真係可以每日用到一個鐘頭，係可以專注係睇到書嘅話咧，睇到文字嘅話咧。你就應該揀最好嘅，而唔係求求其其。 即係食嘢一樣， 係啊， 要食嘅精精嘢，就唔好食垃圾。 垃圾係。 如果你揾到一本好嘅書咯，絕對係可以嘅重讀。 係，絕頂啊！ 我譬如我最近先重讀翻《圍城》。錢鍾書嘅《圍城》 好 好睇， 咁我覺得其實佢好多，因為我而家個年紀就大咗啦，我結咗婚咁多年啦，好多嘢覺得佢講婚姻咧，其實都唔係話好 喺個船嗰度好多嘢好睇嘅， 但係個文字咧係唔會令你失望， 簡潔 係啊，同埋佢講好多好多人講過一百萬次嘅嘢咧，經過佢講咧唔同咗，譬如佢話快活咧，佢唔係普通嘅快活。是一種嘅夢射嘅快活，咁我諗下，其實有時睇咗呢啲啦，係可以幫你嗰個自己創造嘅。譬如我就會諗啦，呢種唔係一種普通嘅快活，係一個死囚夢得到赦免嘅快活。哇！咁呢個咪一個好似好精彩咁樣咯。 咁係啊，即係佢喺船上翻嚟嗰陣時候咧，佢話我記得到而家我嗰陣時。六年班睇嘅呢本書， 小學啊， 小學， 哇，你都好早熟喎。 六年班升方文，知嗰個暑假冇嘢做嘅，又唔使做暑期作業，咁誒就睇書啦。咁誒其中咧，我仲記得最緊要嗰個咧就係同情啊。咁啊，我哋解同情咧就唔同佢解喎，佢話。同埋嗰個情人喎，大家中意嗰個女人咁咪叫同情喎，咁啊啊即係嗰時嚇你見啊，唉咁啊就變咗咧，即係有新嘅意思就覺得過癮。我咧好中文唔算好， 你點樣學中文咧？ 中文咧學咧都係好似阿林佩里咁樣，最主要咧就係嗰陣時父親咧訂一啲。中國省周報俾我睇，或者咧最細嗰時咧就訂啲兒童樂園俾我睇。係 啊，兒童。 咁係啦，一定要好嘅中文。 係。 咁仲有咧小朋友世界史。係。咁對 有本叫小朋友世界。 係有本書叫小朋友世界史。 係。 有一本書咧就叫中國歷史嘅圖畫。咁好多古仔咧。就中國歷史裏面咧嘅用圖畫嚟表達，佢又唔係全部圖畫，佢有文字嘅，啲文字就幾百字兩三百字啫。咁但係圖畫就好大幅嘅，咁啊吸引咗細路仔睇。咁啊喺嗰啲地方咧就著咗迷啊，著咗迷咧就變咗咧好有興趣咧對中史啊、中文啊、或者咧文章啊講及譬如哲學啊、文史哲嘅嘢咧，中意啦。咁呢個咧就考試嘅嘢就唔中意喎，所以咧令考試就麻麻地啫。 但係似乎呢個講出咗個重點啊，有好多家長咧成日咧就係好關心啲小朋友點樣。考試攞到好嘅成績，或者佢都希望佢個語文好，但係佢唔明白咧。其實最重要嗰樣嘢係令到佢對有一個能力啊，就係喺嗰個語文或者閱讀之中咧得到樂趣。係，如果你喺閱讀之中得到樂趣咧，你嗰個語文好咧係個自然嘅結果嚟 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你話你考試好會唔會令你語文好咧？反而呢個就冇個必然關係喺度。 係㗎，有時你考試好高分。嗰個人嗰個語文， 正話你講咗啦嚇， 語感 考到三兩咩五星人， 五星星係啊， 未必定中文啊，或者嗰科啊，頂而尖而。係 啊，老師你教過啲學生嘅，一定有啲係比較中文好啲嘅，成績好啲嘅，或者係真係對語文嘅能力係好啲嘅。 係， 其實嗰啲學生有啲咩共通點嘅咧？ 共通點就係嗱。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共通点。如果现在的年代譬如说考文凭试考到很好成绩那些共通点就是很听教听话。怎样听教听话呢我已经摸到一个规律了。就是考得好的学生全部就是老师教他的方法 佢全部用得好好， 嗯、 真係好聽㗎！有啲學生真係好聽㗎，聽話。嗱、 嗯， 我話俾你聽，呢、這個方法就係得㗎啦。佢就照足曬你嘅方法去做， 嗯、 而且係操練得好充足，咁、 嗯、 佢就會好好嘅成績。咁、嗯、如果咧有啲學生咧，佢就係話。我點解一定要聽你講的方法咧？ 最官嗰類學生 係啦，係啦，我唔中意你嗰種方法啦，咁樣好啦。嗱，依啲學生咧考文憑試咧就冇辦法考得好嘅，係、 嗯、 啦。咁如果佢本身有啲底嘅都好啲，咁如果有啲連底都冇又唔聽你講嗰啲， 就挖鐵路啦， 咁就真係冇辦法。 但係好得意喎， 嗯， 嗰陣時咧喺我個年代有中學會考嘅，中學會考咧、 嗯、 有中學會考， 咁 啊嗰 school shirt 咧就中文麻麻地啫，唔知得個 E 得個 D 啊 E 啊最多頂籠，但到咗大學入博士咧， 你就好犀利啦， 因為要求唔同啊嘛， 係咪？係啊，要求唔同，嗰陣時咧準你自己發揮， 哦， 係 冇錯， 咁、那 個睇即係改卷閲卷嘅人都睇法唔同， 係， 咁啊變咗咧嗰陣時咧就係、是、誒。你招足咗嗰個老師教咧，你背曬嗰啲書咧，自然咧嗰時候有背默噶喎。 係啊，背默噶， 你就自然高分噶啦。但係到咗大學嗰陣時候咧，大學入學試佢又唔理你。你背唔背到書？但係最緊要你發揮到你自己嘅諗法。 俾你講股啊，咁就最開心啦。係啦，咁而家係相反喎。如果而家咁都幾扼殺嗰個個性啦、創作力同埋想像力。 是的，而家你上到中四之后、 嗯、 其实冇人敢话俾你听你去创造啲乜嘢，创作啲冇啊，全部都係嗱你要听呢个规矩、 嗯、 照呢个规矩去操练，嗱咁你就有好嘅成绩。咁、 哦、 有冇老师夠膽同你讲喂你自己去创造啦、你自己去发挥啲咩嘢，我边度夠膽讲呢句说话，你如果你中一、中二、中三、初中的时候，我仲可以跟你讲，嗱，你而家尽量发挥，点点点点点。上到中四，任何人都唔敢讲啦，系咪？ 啲家长会 complain 你，会投诉你添。 同埋啲学生佢自己会跟你讲嘅、嗯，喂，呢啲嘢考试冇用噶喎、 啊， 你唔好讲。 佢仲正讲俾你听。 系啊， 佢、 哦、 就会同你讲添啊，话出面嗰中文嘅名师。 系 唔系咁教中文噶？ 系啊，佢话、啊哎：，老师呢啲唔使讲，都唔考嘅、啊，你教嚟做乜嘢啊？咁 咁多嚟假咗， 系啊，你真系，诶，咁又系，咁但系有时我会解释俾佢听，喂，呢啲系一个基础嘅知识， 系基础，最紧要 系咪？呢啲系一个文化嘅素养， 系啊，冇错。 但系啲学生唔理你咁多啊，唉、哦，唔考就唔好讲啦，咁样 唔考就唔好讲， 系唔考就唔好讲啦， 分数就系佢嘅。最后的目的，哎呀，阴公啊！ 边 个话求学不是求分数啊？ 曾经诶讲过一排，但系而家都唔敢讲啦。而家费事讲出嚟，俾人柴财咩？ 家庭背景对于学个中文有冇影响 嘅？绝对好大嘅影响， 好大影响嘅。 嗱，有啲屋企咧，佢亦都系求分数噶嘛。 嗯，哦，系。 咁爸爸妈妈就系话，我唔理你点样学。總之你考到高分， 係、哦、 啊，你咁但係你知道啦，你有時中文係要講個感覺，係、 嗯、 咪？我哋成日話你要朗讀， 嗯、 你要點樣樣？啲家長就話、嗯、你朗讀嚟做咩啊？你攞到高分咩朗讀？嗱、 嗯， 你要做閱讀理解，你就攞到高分啦。 係啊，操卷、 啊、你操卷你就高分啦。咁、嗯、所以咧，而家香港有部分嘅家長咧，就係、是、用咁嘅方法，都唔係部分，其實都幾大部分咧，就係話嗱，我就睇你成績。咁所以佢哋咪唔着重个朗读咯，唔着重叫啲小朋友、 哦， 喂，你要明白，你要欣赏入边嗰篇嘢嘅内容，冇欣赏嘅就系劈一本练习俾你。嗱，你今日要做十个练习、 哦， 你做完咧你就可以玩啦，你唔做完你就唔可以玩。 這個、呢个咧，林佩，你亦系点解咧？而家咁多咧叫做校外嘅补习先生咧会得到， 系啊， 咁咪佢系教你点考试啊嘛。佢唔係教你 點樣 點欣賞嗰啲課文啦， 最犀利嗰啲名師係貼題目， 係啦， 貼 題目，貼 題目， 係啊。咁啊，你要考試高分咧，你一定要日日操，俾佢操，咁啊，操得多咧，你自然咧純熟， 係啊。 咁就算係好學校好嘅成績嘅學生咧，都去揾。嗰啲補習先生，咁補習學校，就操行佢， 同埋嗰另外一個後果係咩咧？就係、是、 意想不到的後果咧，就係如果你係將嗰個學習中文咧完全同考試掛鈎嘅話咧，係你一畢咗業之後咧，其實都已經完全冇曬動機 去學噶啦，冇人再掂中文啦， 冇人掂噶啦，睇報紙都而家少睇啲報紙啊， 冇人睇係， 書啊更加少人買添，陰公啊，仲我哋話出書啊慘啊！真唉，黑飯食啊！真係，唉，真係好啦。咁今晚咧講唔曬 嘅， 周老師。咁我哋 多謝曬劉生，多謝曬。 咁講咧明天嘅預告。咁星期四咧就係鄧達志咧，佢講食啊、食物啊同埋衣食住行咧嘅品味嘅嘢咧。咁聽日個題目咧係。從美食到米芝蓮、米芝蓮本來不是一個食的貼士的機構、本來是賣車胎的、 是嗎、 okay. 但問題是為什麼變成米芝蓮， 因為吃得東西多都會有車胎 Green Books、這個沒有綠色、旅遊書的Green Book 點解咧？啲人未必知道， 未必知 道。咁聽日講埋， 係啊係。 有 Red Book 嘅喎。 哦，要聽要聽。 聽埋先。咁啊，聽日有阿鄧達志同埋咧，佢請到個嘉賓咧，就係叫謝煙薇小姐。咁啊一齊講，咁啊仲有小弟劉天慈。咁啊講從美食到米芝蓮。咁啊大家繼續收聽。咁啊之後咧就又係一個非常有文化嘅詞牌喎。 冇錯。 叫做張俊酒啊，莫呢個張俊酒咧係嗰陣時咧飲嘅酒咧就必唱嘅， 係咪啊？ 係啊， 真係要留意歌詞啊！ 留意歌詞，係跟住咧就係那些年那些事啊， 基哥， 係啊，基哥，咁啊繼續聽埋咧，然後至好休息，咁啊。多謝啊，周老師， 多謝老師， 係多謝你， 多謝曬。 咁啊，聽完一個新聞報道啊，咁啊，張俊酒、胡夏同埋李玉剛唱嘅，咁啊，拜拜， 拜拜， 拜拜。 黄河直吹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一世尽欢，莫使心存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弘扬才有些为了，会须一饮三百杯。沉浮自丹丘上，将进酒。天上来，奔流到海不。